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闪耀，闪耀。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夜空巨星 ，We are radio star。 到了北京时间21:01，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由 DJ 麦麦麦同学为大家带来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各位周末好，哇，又到了一个全新的周六，在2018年的1月27号晚上9点准时跟大家在空中相约。相信呢，在上一周呢，听过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时段的节目的朋友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呢有一个很厉害的一个预告，对不对？我们呢请到了特别厉害的、特别优秀的我们的音乐唱作人，他是谁呢？我们相信呢，前两天在这个电视上啊，在歌手的舞台上已经欣赏过他的非常棒的音乐魅力了。让我们欢迎李晓东老师。 各位 听众朋友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晓东，麦麦老师好。 哎呀，别叫我老师，你叫我老师不好意思了。你看，一听到李晓东的这个一开，我们就直接叫名字，这样比较亲切一点。你这样一开场，然后呢，还有我这个自己，你看自以为是的提醒，这听众朋友说明什么问题？你真的是太久没来了，对不对？ 对啊，对啊。 你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来我们台？因为刚我们在那个门口聊天的时候，说晓东老师呢，之前是来过我们台很多次。 对。 然后说啊，麦麦，其实我经常来很熟。然后呢，我说你经常来，我怎么没见到你？他说哦，我14年前经常来。对啊， 对， 这段时间一直都消失了。 对， 对不对？ 做幕后工作可能就没有唱歌嘛，就没有需要很多的时候就是。 是，今天呢算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节目。今天我们算是一个晓东老师，应该是在歌手舞台、电视上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这个精彩的舞台之外，电台里面呢应该是一个回归的首秀，对不对？ 是的， 好像昨天晚上刚带来了第三首的精彩的表现。 是的， 哇，大受好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欢迎这位这个所谓从校园民谣时代穿越过来的晓东老师。今天晚上的李晓东将会跟所有呢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一起来聊天互动，不要忘记此时此刻加入我们的一边听歌唱歌加入互动行列，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我们的超级话题节目互动，将会呢让李晓东老师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音乐当中的他，生活当中。那他，我们都知道你最近的挺忙的，在歌手舞台上呢，一首接一首的好歌不间断， 对啊， 你可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就是刚刚在门口准备跟我聊的话题。 哦，对，之前跟麦麦我们在门口聊，后来说先别聊了，还得再重新说一遍， 是， 就是刚才聊到说 这次的契机 规划啊， 没有规划在后面，我们先聊这次的契机。你刚刚讲说这个这次来参加歌手其实是挺懵的，一开始 是懵的。我第一次接到第一个消息是科尔钦夫给我的，我们好朋友经常联系，他给我打电话，峰一哥，那个好消息啊，恭喜那个歌手在找你试音了，你赶快联系导演组。 对， 我就 当然我想他不会跟我开玩笑嘛，可是那一瞬间脑子是懵的，因为不做自己不唱歌那么多年了， 对， 然后看这个节目也是虽然没有特别系统的看过，但还是看嘛，都关注的，大家都关注的，所以突然之间这事儿落到自己身上，就你就会疑问呢，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对，哦， 好的，好的。有没有就是也当然了，也不至于像做梦似的，但还是懵了一下，懵了一下。 对，然后真的是在找我吗？ 对啊，对啊， 因为我毕竟那么久没唱了。 是， 对。 然后挂了电话呢，就镇静了一会儿，镇静了一会儿，然后打了电话给导演组李岩导演打电话。 对。 然后对了一下时间，那是9月14号 啊， 九月十四号，去年的9月14号，然后就很快就好像我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去长沙了，去吃，然后那天试音还感冒。 对， 在录音室，然后连着唱了三首歌，因为录音室对我来讲没障碍了，从小在录音室长大的， 是， 所以三首歌就很顺利唱完了。 对， 但是我自己也没，我觉得可能有点不太好，感冒了，鼻子都是堵的。 对，但是录音的时候感冒真的会有影响吗？因为我听有人说录音的时候那个鼻音多一点其实会更加的感性的感觉。 听起来是，它会更厚一点。 对， 更厚一点。当然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因为我以前唱歌也是经常嗓子发炎，也就那么唱就过来了。 真的呀？ 对对对。所以 就去试音了。 试完了之后我觉得唱的不好嘛。然后也就根本就没抱什么希望说能成，因为说实在的，作为一个歌手，说洪涛老师请你去试音已经是一个莫大的一个， 就像是参加颁奖典礼提名就已经是 提名奖 提名就已经是荣誉了，其实对不对？ 是，虽然也没有跟身边的其他朋友说，毕竟如果没去的话这个说了也有点尴尬。 李老师，你毕竟也现在也是你知道有那么长时间的积累，然后还会在乎这个，不行，不能跟别人讲。 我有点我想了一下， 还是有小包袱的。 有我想了一下，我还是别说了，说了 对， 想你又没去成还美什么呢在那。 对， 然后第二次就到10月中旬，10月15号。 哇，过了好久， 一个整整一个月，洪涛老师又他们又来北京听很多其他歌手， 对， 又联系讲说，可不可以再试一次？我说那当然可以，当然好了。然后，我还请了经常在一起的几个乐手，然后一起把排了排，加了两首新的歌，然后在一个排练室，然后洪涛老师又来听，听完了之后，表示很赞许。 对， 我看 他的反馈， 我看他的感觉，我觉得他挺高兴的， 对， 很赞赏，他说我很久没有看到像你这么真诚的唱歌的歌手了。 哇，那很高的评价哎。 那然后又挺高兴，但实际上那天我还是感冒，而且还发烧，所以。他越这么说吧，你就自己心里又觉得我还是没做好。 是你自己对自己要求太多了。 可是真的是因为生病，还你说没影响，都多少有影响。 是， 然后就又开始等啊。 对， 这一下等两个月，到了12月底，才正式接到这个首发的这个通知。 哦， 这样的话时间就很紧了。那之前我们做了一部分准备。 对， 但是呢。我在我的心里更大的一个准备实际上是啊，去不了也没关系，这样已经挺好的了。对， 真的就是其实很随性，也蛮洒脱的一个状态。但是你一直说你准备，我倒觉得说你是用整个的青春和人生在做这样的准备，因为真正的好的音乐包括好的嗓子和好的诠释，其实也不是靠像你说的几天几个月，它无非是对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嘛。因为你毕竟做了那么久的音乐的工作，无论从唱到制作，所以我一开场介绍你是唱作人，不光是这个歌手，而且呢平时也是在给很多艺人做这个制作人的身份嘛。 是， 所以你刚刚说诶，可能我会有一点共鸣。你刚刚讲那个，你说那个，如果再去不成，多不好意思什么的，是因为你平时身边已经很多优秀的歌手了， 对啊，对， 你会觉得也是多少有些小压力，对不对？ 对，这种压力实际上一直会伴随着， 是， 只不过自己毕竟不唱歌，可能就没有那种身在其中的感觉， 对， 所以，对啊，如果试唱了没有去成， 那种就是我不会主动去跟别人讲。如果没有不被问起的话，我不会讲。嗯， 是，我相信今天晚上呢，你刚刚一开场讲了这个，刚我们在门口要聊的话题之外，有很多很多的粉丝，有很多很多看了歌手这个节目呢，特别喜欢你的整个歌曲的表达的一些朋友们，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你。其实呢，我今天的第一首歌，我觉得我们应该听听这样的调调，很适合就是此时此刻我们呢今天晚上的这样的一个氛围。 好的。这个歌我很熟， 这个是不是很熟？听到这一段小小的 intro 的部分， 对对对，很熟。 还记得这是哪一年吗？ 这应该是05年做的。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名字很长， 来自李晓东。 结束忙碌的一天，换回熟悉的寂寞，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向母亲温暖臂弯。转到昨天的频道，让声音去走寂静，总是同样的剧情，同样的对白，同样的空白。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这样的夜晚适合在电话里，只有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几句两段的猜测。是这样在电话里，虽然几句消息的彼此问候，现在牵未来的手，是这样的日子需要改变。 这个声音呢听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亲切，但是呢刚刚从小东老师的嘴里说这首歌也是有年纪了。 对，应该是2005年， 零五年的， 零五年年初的时候录的，我记得是。 就像刚刚我们在导播间聊天一样，就是一晃10年过去了。你说，哎，我经常来，然后04年，哎，今天已经18年了。 对。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生活里面，你也是属于那种，有的时候会觉得，我们都讲一个概念，就是没有时间的这个感觉，反而会对音乐保持一个很非常纯真的状态。 那倒是的，就像刚才放这首歌，音乐一起来我就想起来，一下就回到那个时空，也不是穿越吧，就好像就是昨天的事儿。 对， 所以，我听，我觉得还至少当时做这张的时候 还挺好， 这个系列，对，当然很真诚的， 对， 都是很真诚的，还不错。 是，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录那个合集是有在那个男孩女孩唱歌，对不对？是那个专辑吗？ 是那个，但我其实我在男孩女孩待整10年，从98年到08年，但是我唱歌应该就是一年多的样子。 哦， 98年的时候刚刚去那一年。 哦， 然后后边就是很多歌手，请了很多歌手来唱歌。 嗯，然后后来你不在了，那个也倒了， 也没有。但是我真是很久没去三里屯那条街了。 为什么？就是平时是特别文静安静的人，不愿意去特别喧闹的地方。 对，我还是挺喜欢安静的这个。对 对，因为你刚刚聊，你说到那个前些年还写书法。 对，一直在练， 现在还在坚持。 最近一年没练，有儿子了就在忙儿子的事儿，也没什么时间练。但是想想如果以后有时间的话，还会把这个事儿持续下去。 在那 有乐趣。 有乐趣的同时，我觉得对你来说可能真的在音乐上也会给你一些新的一些灵感和启发。让你心更沉下来了。 也许是的是的。很多这样的方式，它到了某一个高度哈，是你会发现它很多道理都是一样的。 对， 是这样的。 因为我第一次见你，然后我对您的这个第一个印象就觉得您特别的，怎么讲呢？就特别的文学气质。 哦，谢谢。 对，然后呢？所以我就说，哎，为什么有种文学气质在？ 我都是天天在家做饭、收拾屋子、看孩子的， 就是很烟火气，其实。 然后呢？火燎的。 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边在聊天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朋友在互联网上来跟我们互动。 嗯。 然后呢，很多同学呢也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们呢稍后的时候呢也会来满足大家的心愿。哇，大家一直在你看刷屏，然后呢不断的在欢迎我们的李晓东老师做客节目。 厉害，谢谢。 如果大家有一些看过歌手这个舞台之后的一些想问李晓东老师的问题，可以呢现在在新浪微博来向我们提问。我知道李晓东老师的这次选歌其中有一首大家都非常喜欢嘛，后来。但是呢其实你当时我看到那个消息不知道精不精准呢，是你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是觉得非常感动的。 差不多，但不是第一次听，我那个是在某一次听的时候，某一次听的时候， 那肯定是有故事有情节。 现在想想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怎么讲，是外国的， 是。 然后那个歌词大概的意思我知道，是一个女儿写给妈妈的感激之情的这样一个内容。 是， 所以但是音乐它是会打动你的。然后，那个人声的那个歌者的那个声音呢，他也是可以打动人的，你不见得非得知道歌词。所以我真的是被那个简单直接的音乐和那种清亮的那种声音打动的。 是， 就突然有一种不是就流泪了，就流泪了，就那，所以就是有这么几首歌在我印象里我曾经流过泪的，这是其中一首。 哦， 是的。 なくて意味など知らない、そんな 到了北京时间21:24，各位好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在每个周末夜为大家带来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我是麦麦麦同学。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非常有情怀，而且呢，听到他唱歌，你就会想到很多很多，无论是关于青春、关于理想、关于曾经的美好、关于呢自己未来的未知等等等等，有很多的词呢会在脑海中浮现。他呢就是 著名的唱作老师李晓东，欢迎。 嗨，大家好，麦麦好。 我见到你很想叫老师，因为我刚刚说了，看到你呢就觉得很有这个这个文学的质感哈。但是呢，刚刚一聊，其实呢曾经也叛逆过，对不对？ 那个是十几岁的那种。对， 十几岁的时候， 是十六七岁吧， 十六七岁，你好，已经出道了吧？那个时候 没有，十八岁多，十九岁的时候出道，八八年， 你十八岁、十九岁就已经出道了， 嗯， 那也蛮早的，对于现在的这个艺人来讲，也算早了，对不对？所以你当时选择做歌手，我觉得就已经挺叛逆的。 那个还不是自己选择的，那真是在就是在西直门桥下嘛。那时候大家没有那么多的夜生活，晚上吃完晚饭，夏天出来乘凉，你要不在家有电视了，电视已经有了， 对， 要不就看电视，要不然出来就乘凉嘛。西直门桥底下是一个我们那些同学啊，这么大的同学常就是每天都聚的一个点， 聚点 、啊。 对， 那时候西直门桥跟现在长得不太一样， 长什么样？ 一层和三层是走车，然后二层呢是一个环岛形状的， 对， 走自行车和行人， 哦， 所以呢，它又 有点像也 没那么复杂， 对， 有点像街心的那种花园， 哦， 然后就是有地方可以坐一坐嘛， 哦， 花坛啊什么的， 明白， 就在那儿，然后周围的住在周围的邻居什么老大爷大妈呀什么的，也有工地的工人什么的，晚上都在那儿 拿着蒲扇乘凉什么的。 对对对，哦，然后我们几个就天天在那儿唱啊唱，弹琴唱。 那为什么不想在那儿唱呢？就还是有一种小舞台的感觉。 有人多呀。 这不叫叛逆，这 啊，对呀， 这 有几个地儿，北京那个玉渊潭公园也有。 你合着还没只在一个地儿唱，好几个地儿唱歌。 那我们很少去， 哦。 过去有个电影叫《路边吉他队》，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些事件和那个时候的 改编 的。对对对对， 哇， 嗯，那然后每年夏天都是这么过来的嘛？ 对，也很快乐。 对。然后八八年夏天的时候， 对， 要可能六七月份吧，嗯，就被那个一家那个音像公司的老板就给叫到他的那个音像公司去了。 哇， 说然后当然他自己没来，他来听过很多次，然后他叫别人来的， 嗯， 说你想不想录磁带，听 怎么？你看你讲这个故， 那个， 我觉得你真的很会讲故事， 啊。 你讲的这一段，突然间又点到了我们刚刚聊的刚进门的时候那个话题，就是又被侯子老师叫过来试音，啊，对不对？ 啊，是啊。 生命中总是有这么多的有趣的事情， 啊，还都是挺相似的， 挺相似的，对不对？ 相似那个过程 是， 但是他录磁带这个词儿在当年太吸引人了，听起来 对。 挺多洋气啊！ 是 录 磁带 去录音棚，哦。我当然愿意了，然后我们三个同学就去了。 是， 但其实我觉得他想好了，就要把我留下来。 明白，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位歌手， 是 他选好了，走了个过场嘛。然后 对，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分享，不要走开。 我是下午5点和你一起告别工作的人 ，Goodbye Work。 我是5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6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6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潘玮柏。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在今晚，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即日起，崔维百货崔维店百货类大部分7折8折，再满300减50。牡丹园、龙德、大成路店单店部分6折8折，再满200减40。关注崔维官方微信，参与线上活动，更多惊喜等着您。诚邀莅临崔维百货。 小王，找到咱半年会的酒店了吗？

同学，他是我看一下啊，哎，突然被刷走了。刚有位同学说特别喜欢听吕老师的《消愁》，我们在听这首歌之前呢，还是要接着上一个卖的这个关子啊，没聊完。然后呢，小杨老师说他被这个，你看历史就惊人的相似，然后呢，也是在出道的那一年， 对， 被星探唱片公司老总所叫去试音，对不对？ 对对。 然后其实就是想留你，然后呢，就想给你的小伙伴们一个面子。 嗯嗯，我想我现在想起来他是这样的， 对 对对对，嗯， 那个时候毕竟还是年轻青涩，对不对？ 对啊，十八岁过不到十， 十八岁应该还上学呢。 上那我已经没那个就没上学了，后来就因为这件事儿就没上学了，做歌手。 真的，所以你就那时候上到什么时候啊？那是十八岁是 十八岁 高中 上完吗？ 啊，你那个时候就敢就是做出这样的决定，家里人很支持你？ 家里 还是说就是 压根 不想上 了？家里不是对对对，压根就不想上，就是那几年就是太喜欢唱歌了。 对， 我每天。要唱，那时候住在院子里，平房，我们那一个院子十八户人家，我每天至少、哦、我现在每天至少要唱四个小时，我不唱够四个小时，我就觉得我这一天我难受坏了， 真的、 就是、就是那样。 就像很多人爱跑步，每天都要出去跑才可以。 嗯 嗯, 嗯， 哇， 所以我现在想，我边上隔壁的奶奶都是，我要不在家，她说：“哎呀，你中午又没唱歌，我都没睡着觉。”真的，她就 养成习惯了， 就习惯了。那些年就是那么，就是太爱 唱。那个时候你都唱什么歌？ 那时候齐秦、王杰就比较多。 哦， 对对对，嗯，而且也没有什么不是原版的磁带，都不知道，哪儿来的，都是。过去有那个双卡录音机嘛， 对， 你可以一盘一盘的对着那么录，倒来倒去的录，到最后那声音其实都音质都很不好， 对， 声音放的特别大， 磁条都磨了嘛， 对呀、啊、对、啊、对、啊哦、磁带嘛， 对， 嗯，就那 现在一说，我觉得很多九六后九五后的小朋友都说，哎，这两个人在聊什么，他们哪有见过磁带呀、啊 嗯、 拿那个铅笔还要自己转一下、 啊、 什么有的时候、 啊、对呀、啊、 对 呀、啊、他会卷嘛，有时候那个录音机的那个磁头不好， 瞬间感觉我跟你是你知道就是那个时候唱过来的感觉聊到拿铅笔转那个磁带，对，那个磁带那个时候很珍贵，因为有很多这个音像公司特别几大特别大的那个唱片公司出的磁带、 嗯、 而是正版嘛，其实对于当时来说五六块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了， 那个没有，五六块钱都是国产的， 对， 国内的那个叫音像公司出的出版发行的这种磁带， 对， 然后有一种引进版， 哦， 原版引进的， 对， 那就贵了，那就要卖十，好像是十块零五毛还是多少钱？对对对， 我上初中的时候买磁带应该也都是八块九块 八 八十块钱左右了， 十块钱左右， 对对对对、 啊，最早国产的那个。正版的原声带都是五块五， 哇、 啊！然后进口的那个其实很少，进口的原声带很少。 据说您在十八岁年少的时候就已经是万元户了， 也没有一下有那么多。然后那个对啊，后来那个星座一录完了之后就卖得很好嘛， 卖了 星座一、星座二两。牌加起来，后来我知道是有五百万张的五百万牌的正版， 五百万 牌，五百万盘 磁带正版，我的妈呀！那你现在这是销量榜，这是什么样的数字了？已经五百万， 因为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 现在你说一个歌手出一个专辑也卖不到五百万吧？卖不到五百万。 因为现在音乐载体不一样了， 对 啊、那个一个后来一个消愁，一个多小时就已经上亿的那个 点击量，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它 还是 载体不一样，所以那个时候如果要是像物流像现在这么发达的话，那它那个正版的那个销量可能还会更大， 没错， 所以它物流没办法，很多地方大家听到的可能就都是那种盗版的，我姑姑还买过。然后买回来之后还问我说，小东你看我这个是不是买的不对啊，我说肯定不对，你都印的都是双影的呢，肯定是不对， 立体的 啊，然后还买的贵，说买的还是花六块多买的， 是 对、 啊、那个时候你那么年轻，会不会就是也会有一些这个飘飘然的感觉，然后整个人就觉得对未来对理想已经充满了自己的一切的规划， 就是现在想起来的话，就是有一定是飘飘然的，所以我一直就讲说这个年少得志啊，过去老人也都这么讲，年少得志实际上是也不 未必是坏事，但是可能也不见得就是好事。 是， 所以那你不会想说是飘飘然，你就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但实际上没有。现在看起来，你人还是要那个什么一点啊。所以是没有人引导你的时候，在那个年纪。你想想， 因为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小天王了，对不对？ 小天王，这是你给我冠名的， 对，已经变卖了500万张的小天王。所以呢，不管怎么样，你的青春还是我觉得跟当时的同龄人相比还是挺不一样的， 哦、对， 走的轨迹不太一样。 是的，是的。 那后来为什么突然间又不唱歌了呢？ 不唱歌是在零四年呢，就是我98年到08年之间。不是在一直在三里屯的那个男孩女孩，然后做那个乐队管理的这方面工作。然后04年呢，太和麦田成立了，太和麦田和男孩女孩就有这么样一个合作。因为我们男孩女孩之前也有一家音乐公司的，都是我在打理。 是， 也做过我的专辑。 对， 但是呢都没有因为各种原因吧，就没有发行成功。可能是因为那时候，酒吧生意也好，我要经常去外地也有分店嘛。 对， 所以就。04年的时候跟太和麦田合作呢，第一张第二也是出了3张，这样呢我就开始做，从那个时候开始做这个幕后的制作的工作，就做得多， 就是也不自觉的好像就做成幕后去了， 啊、对 ， 就是顺着走的，也唱了，因为我在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是不是这样的夜晚那首歌也是在里边，我也唱了，但是。因为太多有那么酒吧有那么多好的歌手，我真的也想说把机会留给大家，每个人都可以有机会去做这个事儿，因为 是 能在男孩女孩当年留下来唱歌的都是我选的， 没错， 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非常独特的，独一无二的， 是， 所以 当年真太火了。 当年还是挺好的，也是突然一下就大街小巷也就全都有那样。 对，算是这种 live 型的这种 pub 的一个鼻祖了，我觉得至少在北京这边蛮早的。 是非常早，非常早。 对， 我相信后来很多演艺酒吧的这种用的这个模式啊，都是从男孩女孩 copy 过去的。我记得我都看到很多，对， 然后呢，刚刚很多的粉丝，包括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特别想听这首歌，我们就赶快把小童老师版本的《消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继续在新浪微博跟我们互动，发布警号麦同学警号，参与我们的直播话题。 有的梦与想，各色的脸上，各色的妆，旅行的模样。三巡酒过，你在角落，不住地唱着苦涩的歌，听它在深宵里被淹没。 这就是来自李晓东版本的《消愁》。我们今天晚上请到呢歌手李晓东，再次欢迎。 大家好，大家好。 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聊，我会发现呢，这个把我们节目呢完全做了一个这个怀旧版，对不对？这好像收不住了，一聊就可以聊到很多很多的一些细节。因为李晓东老师平时生活中看来也是一个特别念旧，而且呢，就是会有很多细节。也可能是做这个音乐缘故的，是不是做这个音乐工作的缘故，就对声音也好，生活一些小细节， 对对对， 都会特别刻意的去追求。 然后我巨蟹座可能又这方面就更，我不知道巨蟹座是这样吗？我很忘了， 比较顾家，是那我们刚刚看到呢，在群里面有同学啊在互动，然后呢，在超级话题当中有人问，我们看一下哈，争取点到他的名字，让大家开心一下哈。这位同学叫做无敌小拉，他说想请问李晓东老师，什么时候可以选一首自己的歌曲啊，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个舞台呢？ 我尽快啊。那个很多时候很多事儿，他也没办法强求。 对， 对对，我还是就是，因为这次透过歌手的这个舞台， 对， 有可能再继续唱歌了，又看到了这样一个希望。 是， 其实 因为太多人喜欢你的作品的表达，包括这个消愁，你看因为这是来自那个毛不易嘛，毛不易是一个小朋友了，对吧？很年轻。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出生，就毛不易出生那年好像刚好是你在校园民谣最名声大噪的时期。 毛毛应该是94年吧。94年 ， 23岁， 对啊，94年你那个时候刚刚好是校园民谣 时期，对对对，那个时期啊， 是 啊。后来我因为要唱这个歌嘛， 对， 然后还跟毛毛我们特意见了面，然后聊了这个歌，对， 是 他。我本来想问问他那个创作过程什么的， 对， 他比我还不善言辞。 哦，真的呀？ 对啊。 哎，我倒觉得你没有不善言辞，我们今天来好像你话很多，聊了很多内容。 很会讲故事。然后有没有想说让这个像毛毛这样的年轻的这个创作型的歌手来合作一下，创作一下？ 哦，有，我真的想，因为刚好最近空一段时间， 对， 所以我想说，如果他有时间可以的话，想说有这个有合作。 哎，那等于说喜欢你音乐的朋友应该有福利了。 啊、我尽量达成这个。 不光是我们听到你之前的一些作品，好像接下来又会有新作品，对不对？ 是的，是的。 哇，太好了！那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在我们的周末夜现场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刚刚说到呢，刘老师的自己的作品，其实我个人是听了你很多很多的歌曲，数不胜数了。我觉得有很多你的作品，然后呢，也有很多里面其实真的很有内在。内涵的一些歌，然后这首歌， 哦， 是不是也蛮有年纪了？ 这个、啊，这是，这首应该是2000年 左右的时候， 2000年左右写的， 对。 然后2016年，哎，不对，2017年发，去年， 对， 去年做了一个线上的一个数字的一个发行， 是。但创作时期是也是有年头了， 对 对 对, 对、 嗯。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亢龙有悔》。 听听看， 善者福报，罪者恶报，我等奉之几千年矣。先生臣妾勿忘福，或自私量一应豁达无忌，生命在天观我人世间百态，乾坤内外皆应验，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着自当无敌。古人举一魂魄犹在，我能奉之几千年矣。问道，曲者问道，我等人心怎可言语，一念之间心心清净的那个我，牵挂着颠倒梦想，步步跌在上发，穿越这世界，乾坤之外皆得宝，我心常自在，只求常自在，喜怒哀乐皆苦，我心常自在，愿人间自在，忍者自当无敌，无人举一魂魄犹在，我等奉之几千年矣。 刚刚呢，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位听众朋友们啊，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就送给你了，因为呢，这就是李晓东老师自己的，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但是呢，我个人非常喜欢哈，叫做《亢龙有悔》，这名字就听起来很有参悟的感觉， 也还好， 是不是？然后呢，今天小东老师做客节目，然后也非常非常的开心。那我也知道你好像当了爸爸之后，心态呢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转变啊、哦。 对啊对啊， 就想赶快录完节目赶快回家陪孩子，赶快把你放走。 对，就是我也觉得聊得特别开心，所以时间过得真快。 对， 是， 然后也希望你可以最近呢再好好的就研究一下秘密武器，然后呢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 好的， 好不 好, 好， 而且在歌手的舞台上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再 啊，对，我在3月22号的时候，我会再去长沙录突围赛。 哇， 突围赛，但播出可能是要3月22号之后的下一周，那就可能到3月底再播出。如果过了的话，那就直接应该是决赛，就是直播的一个竞演了。 那我们就一起提前给你加油打气。 好的。 然后呢，希望可以听到你更多的这样的优秀的作品的表现。 好的， 好不好？ 谢谢。如果没过，大家也不要埋怨啊。 没过，我们就把刚刚你这首歌听十遍。先不要这样。好了，让我们谢谢小东老师，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 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然后呢，我们也提前要跟小东老师来做一个约定，然后下次呢，无论是有自己最近的创作的新歌，还是有最新的消息要来我们节目，好不好？ 好的，谢谢。首先谢谢麦麦给我这个机会，然后在这儿和大家聊天，真的是有好多话要说，感觉就是太快了，过得下次 因为小 baby 在招手，老爸快回来。 好的， 好，谢谢， 一定再来，谢谢。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今年春节咱们全家出国玩，语言不通， 路线不熟， 吃不习惯。 别担心，我在黄包车旅行预定了华人司机兼导游，语言攻略不用愁。 境外中文包车游，选黄包车旅行，有黄包车旅行，换个地方团圆。皇上的皇。 当前程笃定的隐士沉沦世俗迷梦，倾国倾城的交际花却点燃灵性之光。2月2日至6日，国家大剧院制作法国作曲家马斯奈歌剧经典《泰伊斯》将迎首轮演出。歌剧之王普拉西多多明戈领衔，著名导演、舞美服装设计大师乌戈德安娜指导，法国歌剧指挥翘楚帕特里克福尼耶指棒，实力派歌唱家诠释救赎的力量。